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62集。色彩月亮的画像就是越有趣的回忆，反之则越无趣，越可遗忘。 菲菲可能适合做摄影师，画画不怎么样啊，拍照的很好看。 微微拍的照片都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， 像一只小小的昆虫的视角在观察这个大大的世界。 你这到底是些什么形容啊？谁是昆虫啊？啊，昆虫很可爱的嘛。 云建威咬着鸡腿，视线落在他哥的黑发头顶，沿着光晕在齐峰身上留下的轮廓痕迹慢慢描摹，点亮鲜明的眉眼、鼻梁和嘴唇。齐峰正专心吃面，注意到他的视线，投来一个疑问的眼神。云建威马上说没事，冲齐峰傻傻一笑，把鸡腿咬得嘎嘣响。他只是觉得齐峰坐在夕阳里特别好看，特别像她未来的男朋友。吃完晚饭后，两人逛去海边，看着夕阳落尽，夜幕降临，星辰从海上升起。齐峰拿着相机走在前面给云建威录像，云建威在沙滩上蹦跶玩水，偶尔跑过去拉他哥的手，给他看自己捡到的贝壳。晚上云建威又嘴馋想吃东西，两人便去了海边的夜市。夜市人头攒动，齐峰牵着云建威买他弟喜欢吃的炸鱼丸和海鲜豆腐块，用签子串起吹吹，喂到云建威嘴边。云建威抓着他哥的手，喂一个吃一个。在夜市吃了一圈，还碰到了两位姐姐过来问他们晚上要不要一起去海边的酒馆玩，可以一起打牌。齐峰说自家弟弟还没成年，礼貌拒绝了对方。云建威当然知道姐姐们不会对自己这种小屁孩感兴趣，他吃醋吃得起飞，拉着他哥要回去。从镇上回海边的酒店有些远，齐峰依旧骑上电动车带着云建威回去。夜色中的小镇灯火辉煌，人烟喧嚣。云建威坐在车后座，抱着齐峰的腰喊他 哥。 怎么， 是不是经常有女生找你说话？ 没有啊。 我才不信。 真没有，怎么了？ 那女生主动和你说话的时候你高兴吗？ 要看谈话的内容吧，如果谈到我感兴趣的内容我会高兴的。 那有没有这样一个女生，无论她和你聊什么你都觉得很高兴？ 没有。 还是和我玩最开心对吧？ 嗯，和你一起最开心。 回到酒店房间时已是晚上快十点，云建威爱干净回来又洗了个澡，洗掉一身烧烤和海鲜味儿。他一出来就看见阳台的小桌上摆着一个小蛋糕，蛋糕上插着两个数字蜡烛。齐峰站在玄关旁笑着看着他。 关灯。 云建威开心笑起来。 关灯。 房间灯熄灭，光暗下来，窗外的灯火与星光愈发明亮。云建威跑到阳台的桌边坐下，一脸期待看着齐峰点燃蜡烛，温暖的微光亮起，照亮两人的脸庞。 17岁了，生日快乐。 齐峰的声音温和低沉。静谧的阳台边，花丛摇曳，海风烂漫。云建威脸颊微红，小声说， 谢谢哥哥。 齐峰拿着相机给他录像，提醒 许个愿。 云建威就双手合十闭上眼睛，心想 是九老天爷，让我和我哥在一起吧。今年我就这一个愿望，可以晚一点帮我实现，麻烦也不要太晚，谢谢。 他郑重地把心愿默念三遍，睁开眼吹灭蜡烛。齐峰送给云建威的17岁礼物是一盏灯，琉璃制的小夜灯，灯形是一朵下垂的铃兰花样式，两只蝴蝶停在花瓣上，展翅欲飞。灯打开时，光被琉璃块折射出绚烂的色彩。灯罩是齐峰找厂家定做的，蝴蝶则是齐峰用琉璃块一点一点拼成，看上去手法还比较稚嫩，想来拼费过不少。云建威把小夜灯仔细擦拭干净，摆在自己的床头，就差抱着灯睡觉。他哥亲手给他做了一盏小夜灯，没有比这更让他开心的生日礼物了。他想把灯用玻璃罩子罩起来，摆在自己的小书房的正中央，但是一想灯是用的，哪有用罩子罩起来的，便没有这么做。齐峰特地过来把做好的礼物拿给云建威，也没说自己花了多久做的灯，只是在云建威黏着他问来问去的时候，说了做这个琉璃灯的缘由。 上次你在看蝴蝶的百科书，你好像喜欢这种色彩斑斓的东西。 上次在 S 大图书馆，云建威只是随手拿了本关于蝴蝶的百科书，根本没仔细看。不过现在想想，他会选择拿这本书，也是因为在一众昆虫类读物中，会更偏向被蝴蝶这种美丽的生物吸引。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事情，他哥发现了，并一个一个记在心里。虽然云建威的身边并不缺少这样细致对他好的人，但如果齐峰这样做，他就会产生很多奇妙的幻想。齐峰有没有花心思分辨过他这样对待一个弟弟，已显得太过爱护和体贴，还是说他就是一个不吝于将温暖和情感给予他人的人？从云建威常年的观察和对比来看，他哥是温暖的，善良的，也愿意帮助别人。但要说像关心他这样一般关心旁人，云建威没有见过除了自己的任何一个人，所以他的心总是满长。齐峰把礼物送过来，当天就要坐高铁回学校。云建威送齐峰下楼，一边和他哥说话，一边出电梯。刚走下草坪的石子路，就见一个人抱着个袋子，站在路牙子上发呆。云建威歪脑袋看了看，喊那个人：“ 哎，沈纪念！” 沈纪念吓一跳，受惊看着他们。云建威两步跑过去，看着他手里的袋子，笑眯眯地问：“ 给我送生日礼物来啦？” 沈纪念点头，看一眼云建威身后的齐峰，不说话，怕生。云建威拿过他手里的袋子，把他肩膀一勾，对齐峰说：“ 哥，我朋友沈纪念。”“ 你好。”“ 你好。” 齐峰在小区门口拦到出租，云建威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别。 到学校和我发消息哦。 嗯。 有空就回来看我。 好。 我马上就要高三了，学习压力特别特别大，非常需要人陪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 明白。 云建威拽着他哥袖子不撒手，齐峰直笑，摸摸他脑袋安抚他。云建威眼巴巴望着齐峰坐上车离开。回过头，看见沈纪念望着他。 看什么呀？ 沈纪念赶紧摇头。云建威继续勾着他肩膀。 走，找地方吃晚饭去。啊，肚子饿了。